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 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 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每天13:12，锁定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今天我们节目会重点来关注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法律要点。婚恋财产纠纷呢，常常因为双方存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更难处置。比如说，恋爱赠与的财物还能要回来吗？分手后能索要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吗？带着租来的男友或女友回家，家人送了礼物，这红包等等都算谁的呢？同时，夫妻的共同财产、个人财产、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会请来婚姻家庭的专业律师来和大家聊聊婚恋财产纠纷处理的一些法律要点。欢迎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订阅号，您可以在微信的新增好友中的官方账号里搜索北京电台警法在线，点击关注即可。了解更多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好，先来关注一组警法资讯。近日，反诈民警老陈通过连线 PK 的方式和多位抖音主播合作宣传反诈知识，引发了极高的点击量。那么当反诈民警遇上了搞笑主播是什么画风呢？在画面当中，一位身穿古装的搞笑主播西厂公公正在直播，突然画面切进了一位穿警服的警官，说我是反诈主播。那位搞笑主播瞬间就懵了，微笑突然凝固，说哥，我啥事儿没犯，还往镜头前凑凑来确认对方身份。随后陈警官进行了一番反诈宣传，介绍了国家反诈中心的 APP， 还向主播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在后续的直播当中连麦宣传反诈。主播随即承诺保证完成任务，于是接下来就加足马力宣传反诈。当直播 PK 遇到反诈警察这个话题迅速登上了抖音的热榜第一，今日头条热榜前五位，并登上了微博热搜前五。直播数据显示，两场直播累计观看人次超过了6000万，获赞超过了1亿次。基层干部违规参与民间借贷有哪些情形呢？近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进行了揭秘。第一，就是以借款掩饰受贿，以借用为名长期占用管理服务对象资金，不定期限不付利息，数额较大的将构成受贿犯罪。情形二是凭借身份获高利，打着民间借贷的幌子，将自有资金出借给管理服务对象，违规获取高额利息。情形三是用公款来放贷，利用手中管理的农村集体资金赚点快钱。类似错误思想思维反映出这些干部一个共同特点，就是平时对政策法规和纪律都学习的不够，缺少对党纪国法的敬畏，处理不好公与私、义与利和是与非的关系，从而走上犯罪道路。谋划一年把手机藏鞋里，00后高考作弊被判刑。来自近日澎湃新闻的报道，考生将手机藏在鞋里面带进考场，拍摄试卷传给枪手，枪手作答之后把答案发给考生来抄袭。这一幕出现在2020年安徽高考考点上。安徽人朱某是一名00后，伙同考生温某在2020年高考时组织作弊。朱某提供试题，温某寻找枪手，朱某找同学张某来帮助把题传到这个枪手的 QQ 群。在高考期间，朱某将手机藏在鞋里面带进了考场，拍摄考卷传给了张某， 由张某转发到 QQ 群，枪手作答以后再把答案发到群中，供朱某和温某抄袭。南宁县法院认为朱某犯组织考试作弊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5年，并处罚金人民币6000元，温某被另案处理。来自极目新闻的报道，今年5月份，山西潞城市一所高中生宿舍发生了一起伤害事件。小杰同学和室友小曹同学因琐事发生争执，小曹掐住小杰的脖子并撞向铁皮柜，持续了10多秒钟，小杰昏倒在地，经抢救脱离危险，伤情构成了重伤2级。7月份，长治警方出具了不予立案通知书，认定小曹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不负刑事责任。伤者的父亲小杰不满，申请复议。8月20号，潞城分局下达了刑事复议决定书，维持原不予立案决定。律师认为，根据刑法规定，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对过失犯罪不予刑事处罚的，所以这个学生如果只是涉嫌了过失致人重伤，则还没有达到刑事追究的条件，但司法机关可以在必要的时候依法对他进行专门的矫治教育。同时，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规定，未满16周岁在校的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造成他人损害的，由监护人承担侵权责任，监护人需赔偿受害人医疗费、护理费、营养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如果监护人尽到了监护责任，或者受害人有过错的，则可以减轻监护人的赔偿责任。另外，学校如果没有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根据民法典规定，学校也要对受害人在学校和生活和学习期间受到的人身的损害赔偿承担赔偿责任。好，继续来关注警法资讯。网上交友你认为是遇到了真爱，但可能是一个甜蜜的陷阱。近日，北京海淀警方破获了一起网络交友诈骗案件。2020年2月份，陈先生在玩游戏过程中和队友冯女士互加了微信，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人确定了恋爱关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呢，两个人一直没有见过面。今年年初，冯女士以家人看病为由借钱，陈先生没有犹豫，先后转账10000元。当陈先生想视频聊天时，对方总说现在忙不方便等等，后来多次发送消息，对方干脆不回复了。陈先生感觉被骗，于是到苏家沱派出所去报了警。近日，在山西警方的配合下，冯某被抓获。经讯问，冯某对骗取钱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目前他因涉嫌诈骗罪被刑事拘留。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警法在线，我是丹青。下面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婚恋财产纠纷的处理方面的法律点。婚恋财产纠纷常常因为双方在特定的身份关系而是更加难以处理，哪些财物能要回来，哪些不能，恋爱期间的赠与、分手后的青春损失费、精神损失费，包括租来的男友或女友收到的礼物红包都算是谁的，还有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共同财产分割协议、夫妻共同债务等等问题也都是复杂多样。那今天我们就请到了婚姻家庭方面的专业律师来聊一聊婚恋财产的纠纷处理法律要点。好，今天我们嘉宾是来自北京嘉里律师事务所的胡梦蝶律师。你好，胡律师。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在恋爱期间，一方自愿赠送给对方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畴的这个财物视为一般性的赠与，那两人分手了，这个赠与方要求返还的，法院一般会支持吗？ 就像刚才咱们说的，是没有超出日常交往范围之内的这个财物，对于这种类型的财物呢，法院是一般不予支持返还的。因为在双方恋爱期间，其实为了培养感情，或者为了两个人有更多的了解，互相的去赠送一些礼物，甚至一起出行、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这样的一些花费呢，其实是一个正常的花费。在这种情况下呀，对于这样的一些日常开支和不超过正常交往范围之类的财物，通常法院是不予支持返还。 那恋爱期间男女双方基于将来这个结婚的目的而发生的，远远超过了个人收入水平的和消费水平的比较大额的这个赠与财物，这个能要回来吗？ 如果说双方最后没有结婚啊，以结婚为目的的赠与，在一定的条件下咱们是可以要求返还的，啊，这个要综合的考虑，比如双方当时去赠与这个财物的目的是什么，是不是以结婚为目的，还是说单纯的只是比如说啊，一方过生日我送给你一个小礼物啊，还有呢就是要看双方在一起的时间有多长，哎，刚在一起一两个月，还在一起五六年，这个情况是不一样的。另外呢也要考虑双方的经济条件，因为对于有的人来说，我赠送给你几百块钱的礼物已经算是一个大额支出了，但是对于一些高收入的人群来讲，可能赠送一个甚至说一两万块钱的包都不是一个大额支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要综合考虑这些因素去判断是否予以返还。 所以说大额财物的要不要能返还的话，还是要看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啊， 对 双方的收入啊，时间的长短啊，包括这个个人的经济状况怎么样。那么恋爱期间一方或者是他的近亲属以这个你们双方结婚为目的赠予了另一方的财物，视为附解除条件的一个赠与，那后来这个婚没有结成，那这个能要回来吗？ 这个也跟上面的问题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只不过说赠与人是不一样的。上面呢咱们讲的是赠与人是恋爱中的一方， 哎，一方， 哎，这个问题说的是恋爱中一方的父母 亲人呢，啊， 对，那同样它其实是一个附条件的赠与了，那在条件没有达成的情况下咱们可以主张撤回。 这个也是要看不同的情形， 对，也是要看当时赠与是否基于了以结婚为目的的前提条件，如果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前提条件，咱们可以主张要回来。 在现实当中已婚的男方出轨了，给了小三儿金钱啊礼物等等，那原配是可以要回来的吗？ 可以要回来的。这个小三儿拿到的所谓的金钱礼物，在大多数情况下其实是属于男方和他的妻子的夫妻 共同财产。 哎，但是呢往往在没有所谓 AA 制协议或者是个人财产非常明确的情况下，这个男方处理的是他跟他妻子的共同财产，属于无权处分。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个人擅自把财产给到了这个第三人，而且这个第三人还是在道德上面非常不推崇的小三，那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妻子是有权利要求小三返还财产。 那也就是说如果夫妻之间大部分情况下是夫妻共同财产，不排除有极个别的可能有那种我们说叫 AA 制的夫妻， 对， 那就另说了，但大部分情况下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对， 所以我们听到以前有的案例里面，丈夫把高额金钱打给了网络的女主播，其实打的都是夫妻共同财产， 没错， 你这是可以要回来的， 可以的。 所以说当小三儿你拿到了情人赠送的一些贵重礼物时候，还不能高兴太早，还不一定是你的，是这样吗？ 没错，对，因为小三儿无论是从身份上还是从这个金钱财物的取得方式上，其实在法律和道德上都是不予提倡的， 对，违反公序良俗的， 对。 那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所得的财产，这个具体会包括哪些财产？ 具体来讲呢会包括各种类型啊，例如我们常常说的啊，我们一方的收入、工资、奖金、公积金、劳务报酬，这些都是属于。另外呢还有一些生产经营的收入啊，投资的收益啊，比如说开公司所得到的这个盈利，还有我去投资股票、投资基金、做理财所得的收益回报，这些都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还有一些呢比如说有的人是作家，是画家啊，有一些知识产权方面的发明，这样的一些收益也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另外呢在生活中比较常见的还有夫妻一方在婚内继承到的或者是受赠的财产，比如说一方从父母从爷爷奶奶那边继承来的财产，以及别人赠予给他的财产，在没有指定属于个人所有的情况下，这些财产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那么这些是夫妻是有平等的处理权的， 对。 另外呢我们还看到有些案例当中啊，这个恋人分手之后要 索要所谓的青春损失费啊， 嗯， 法律上有这么一个费用的名词吗？另外，他这要这个费用是否有法律依据呢？ 嗯，法律上是没有这个青春损失费这个法律术语 的、 嗯、对，但是这个术语应该咱们老百姓都比较熟，觉得， 嗯， 哎，我分手了，我要青春损失费， 嗯， 哎，但是在法律上不但没有这个词儿，而且仅仅说因为耽误了我的青春， 嗯， 我要求赔偿，这个在法律上也是不予支持的。除非说双方之间有一些其他的侵权行为， 嗯， 或有其他的一些财产纠葛， 嗯， 那咱们可以通过法律的途径去维权。 比如说女方因为这个怀孕了，因为做了一些手术， 嗯， 有一些医疗费、营养费等等， 嗯， 这是可以的， 嗯，这个是可以的。但这个呢， 嗯， 就不是所谓的青春损失费，而是对于身体受到了伤害的 一 些一 种侵权的费用， 对一些侵权的补偿。对， 嗯嗯，我们看到恋爱期间呢，很多双方会转账一些有特殊含义的数字啊，像520啊，1314啊等等， 嗯， 后来分手了，可能一方就说你得把那钱还给我，我是借给你的， 嗯， 这个法院会认可吗？ 这个法院认可的概率会非常的低， 非常低 啊。我们要结合所有的事实情况去看这个问题， 嗯， 那借钱一般来讲啊，咱们借个整数， 嗯， 哎，这还比较常见， 嗯， 哎，谁借钱会借一个520、1314， 嗯， 这样的一些数字。而且呢，在现实办案中我们还可以结合双方之间的关系，哎，比如说在一起的一些，一起恋爱的照片呀， 嗯， 聊天的记录呀等等， 嗯， 这些情况去综合判断，一般来讲都会认定为说这个赠与啊，还有这个恋爱期间的一些， 嗯， 互相的表示爱意的一些方式， 嗯嗯， 啊，这种认定的概率会比较大。但是仅仅说，哎，因为我给你转过账，所以要主张这个是一个债务， 嗯， 这个法院认定的概率会非常低。 嗯，除非或者说男方赠给女方一个1314或者520，说，钱你先用着吧，你将来经济条件好了，你再还给我。 哎， 这有可能就会被认为是借款， 这个会被，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就有的人转账的时候， 嗯， 转的可能虽然是520和1314的数字， 嗯， 但他在转账备注上写的借款， 啊， 哎，那可以要回来，因为咱们认定是赠与还是借款，其实关注的是你钱转给他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的本意， 嗯， 而不是分手的时候我来说这个是借， 嗯， 还是这个是赠给你的， 嗯， 所以当时的本意会非常的重要。 嗯，那当下也有不少这个租男友租女友的情况哈， 嗯， 比如说带个租来的男友女友回家见了亲友，亲友呢就很高兴啊，就认为你们这一对将来可能要结婚吧，就赠了一些红包啊， 嗯， 财物等等， 嗯， 那后来两个人比如说回来了，解除这个所谓租赁关系了，这个能要回来这部分东西， 嗯， 红包属于谁的呢？ 嗯，这个也是在之前往往一到春节啊，这种新闻就比较多， 嗯， 啊，说租一个男友租一个女友回家， 嗯， 然后在很多地方可能有一些习俗，就是我要给一些见面礼啊， 对， 甚至还要给一些改口费啊， 嗯， 那这个钱呢能不能要回来，其实就要看当时长辈去给这个钱的时候是基于什么样的一个认识， 哦， 他的初衷是什么样的， 嗯， 因为法律嘛，最终是要还原当时的一个事实， 嗯， 如果说长辈给钱的时候以为， 嗯， 哎，这就是未来的 儿媳妇或者女婿， 未来的女婿可能就给了这个钱， 一般都是会这样认为的， 一般会这样认为。所以在这个里面如果确实是这种情况啊， 嗯， 存在重大误解的可能性， 嗯， 那一旦是重大误解，因为重大误解而给予的赠与，其实这种赠与呢， 嗯， 也是可以撤销的，可以去要求对方把这个钱， 哦， 把这个财物返还。 嗯嗯，那或者是两个人先约定一下， 嗯 啊，比如说给了多少多少钱，三七开四六开，这也可以约定。 这个是可以约定，但这个约定呢是这个所谓的这个出租的这个人和租他的这个人之间的约定， 嗯嗯， 但是咱们要知道这个赠与啊，他其实谁对他们的赠与呢，是家里的长辈，不是对他的， 嗯， 而且重大误解不是发生在这个所谓的男女朋友之间，是发生在长辈那儿，所以这个钱要不要回来其实还是看长辈想不想要回来。 嗯， 嗯，比如说两个人同居啊，当事人提交了这个充分的证据证明了在同居期间呢， 嗯， 这个所得的这个收入或者是购置的这个财产是基于我们双方共同的法律行为所得的， 嗯， 那后来当事人要求分割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嗯，这个就涉及到同居关系的一些法律问题了， 嗯， 哎，我们有 有不少当事人过来咨询的时候说我要跟他解除同居关系，哎，这里要告诉大家，解除同居关系这个法律是不会单独去处理的，因为同居关系本来就不受法律保护嘛，分手就可以了。但是因为同居而产生的一些财产的纠葛，这个是可以要求法院来处理的，法官也会去根据这个财产产生的背景、双方的出资情况、登记在谁名下、谁在占有使用等等一系列的情况去判断这个财产应该怎么分， 就是合理的合法的来分， 合理合法的分， 不是说像那个我们想的比较简单，是像夫妻那样离婚时候一半一半、 不 一定 了，是的，因为它始终是一个同居关系，它跟法律保护的夫妻关系还是不一样。 那两人分手以后啊，或者是同居关系不在了，解除了期间，女方有一些比如说分娩流产呐、或遭受暴力伤害等情形，要求男方来负担实际支出或者是确定将来要支出的一些费用，这个是有法律依据的吗？ 这个法院通常是会支持的啊，因为包括刚才提到的一些可能因为流产呀、分娩呀这样的一些费用，其实这个事儿是跟双方都有关系的。 对， 哎，所以如果女方以此要求获得一些补偿或者赔偿的话，法院通常会支持。 我们再谈谈夫妻的一个关系的法律问题。夫妻二人签订了这个财产分割协议，但不是以离婚为目的的啊，那这个会有法律效力吗？ 这个是可以的呀，这个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婚内财产协议嘛。财产的约定不一定是以离婚为前提，只要双方达成了一致，咱们就可以对财产的归属签一个协议。咱们常常说的 AA 制协议其实也有一部分这个意思在。 那夫妻以书面形式约定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不动产啊，归一方所有，那这是属于赠与吗？ 这个在我们看来，法律上更多的是属于他们对财产的一个约定，而不是我们通常意义所讲的我的东西赠与给你。他们只是对我们婚内产生的一个财产做了一个约定，约定归谁所有。当然有一种特殊情况了，比如说这个房子是我婚前的财产，但是结婚之后我就想赠与给丈夫，那没有问题。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把这个房子过户给丈夫的话，那这个可以视为一个 赠与。 对， 比如说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啊，这个女方岳父母出资了给女儿买了一辆车、买了房等等，权属登记呢需要登记的，他们登在了女儿的名下，这个是不是就视为对自己子女的一个对女儿的一个赠与？那离婚的时候女方能不能说这是我个人财产？ 这个也是要看一些具体的情况了。一般来讲呢，我们会区分它到底是一个动产还是不动产。在实践之中啊，在婚内如果说一方父母去赠与财产的话，没有指明赠与给子女一方，通常视为对双方的 赠与。 对，但是如果指明了我这个财产就是赠与给我 女 儿 的， 那这个财产以后就应该属于这个女方单独所有， 就是她永远的个人名下财产了。 没错。 所以现在很多父母想把房子给女儿或者给自个儿的儿子的时候，儿子又都结婚了，那么这时候一定要注明一下，如果你只想给你自个儿的孩子的话， 对，应该提前约定好，避免以后产生不必要的纠纷，也避免财产流失。 那比如说这个丈夫他擅自把这个夫妻共同财产有偿转让给了一个善意第三人，那妻子说了你这个转让行为是无效的，这个法律会支持吗？ 通常要看呀这个第三人是善意与否。刚才咱们问题里也提到了，他是一个善意第三人。 对，善意第三人。 对，咱们也要保护这个第三人的利益，因为他其实是不知道有这个擅自转让的这个情况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通常呢如果房子已经过户完成了，那这个房子一般法院不会再去做产权的变动，但是妻子可以要求丈夫去对他的行为给予妻子补偿和赔偿。 那说这个已经房子被卖掉了，善意第三人取得了，那这房子还真是就没有那么简单就回不来了。 对，但是如果这个第三人不是善意的，那他这个行为就会被视为无效，这个房子还是可以要回来。 那就如果说即便对方是善意的话，那作为这个妻子来讲也很麻烦的，这房子不管怎么说是不在了，丈夫得补偿一些。 对，所以我们很多情况下会提醒一些当事人，第一，如果房子能够登记在双方名下，这个是最好的， 比较稳妥。 第二个，如果双方一旦出现了类似的一些婚姻的纠纷啊，最好能够去做一个房产的房屋的遗意登记，因为做了这个遗意登记之后，第三人再购买他很难说是善意的，因为登记员会告诉他这个房子产权有一些问题。 好，谢谢胡律师的解读。